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《凤凰眼》第八集。怪道古人行事时讲究师出有名，这名头对于人来说，那都是能提气壮胆的。那几个山户先时心头忐忑，认为自己做了挖人棺木的缺德事儿，好生晦气。让孟千姿这么一说，顿时就觉得自己是在行善事积阴德。没错，有谁会希望自己的坟老是泡在水里呢？无亲无故的帮你择穴，帮你迁居，这好事儿上哪儿找去？于是一改先前颓丧，插上香头，重又直铲下坑，挖得更卖力气了。一出僵局，居然就这么举重若轻地化解过去了。那头的神棍长出了一口气，这头的僵炼也觉得这招行得巧，他继续且走且直播，走到孟千姿跟前时夸他： 哼，很聪明啊。 我不知道什么叫聪明，我也就是心肠好而已。 江恋笑笑，也不反驳他，省得助长他气焰。人多力量大，七八个壮劳力运铲如飞，挖口棺材还是小意思的。不一会儿，众人七手八脚的就合力把棺材给抬上来了，恭恭敬敬放置到一边。有个素喜欢开玩笑的山户还跟棺材打了招呼： 老人家不用谢啊。 只有陆三明纳闷地看着那口棺材，似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。起棺之后当然还得继续挖，之前那些在边上站着看的便接过铁锨上手挖着第二轮。江恋觉得自己当甩手掌柜不太好，也想上去帮忙，貔貅赶紧把他拉住： 你坐着，你坐着，我们来就行。 江恋便不坚持了，他跟孟千姿走得近，人人都觉得他身份特殊，不敢把他当劳力士。他要是硬凑过去干活，反会让人不好做。挖土这事儿实在犯不上持续直播，江恋想暂停中断，神棍不同意，生怕自己错过关键的。 哎，我是小恋恋。你要嫌举得累就揣兜里好了，有情况的时候你再拿出来播 也行。 江恋放好手机，不忘对着步话机嘲笑神棍： 哼，凤凰巢穴应该不会安在棺材底下吧，好歹也是一代神鸟，被个坟营压在脑袋上也忒憋屈了。 这要看情况的，万一当年凤凰巢被持续的走山给深埋了呢，咱们现在的地面呀，远不是古早时候的地面，有些老城遗址是在现代城市的地下几米甚至十几米深呢。 再说这第二拨人歇了那么久上阵，干劲十足，只半个小时左右，这坑几乎就齐胸深了，但并没有什么发现。众人渐渐的对地下能飞出个凤凰来这事儿也就不太热衷了。就在这时，也不知道哪个山户一铲大力铲下，又是一声闷响。这声音和早先挖到棺材时的那声响一模一样。几人下意识停了铲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下都有点发毛。其中有一个年纪轻些的沉不住气，说道： 老子还不信这个邪了，再挖挖看。 孟千姿觉得有点不对，和江恋对视一眼，同时向着坑边走去。才刚走了几步，坑下形势已经明朗了，有人仰着头朝上喊话： 孟小姐，又是一口棺材。 声音都有点颤抖了，棺材叠棺材还是这么直上直下的，事情不会这么巧吧。孟千姿把坑沿堆的土踩实，蹲下身子探身往下细看，确实又是一口。 陆三明这才凑上来，指向不久前被挖出来静置在边上的那一口。 孟小姐，你看这棺材糙得很，没抛光，没上漆，只有个棺材的轮廓，不知道在这儿埋了多久了。但山里的雨季可长了，这一年年水进过来，没见它有朽烂呢。 还真的， 之前只顾得上移棺挖土，没太注意这些细节。普通的棺材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几年雨水浸泡下来，不散也得腐三分。但挖出来的这口，包括还半埋在土里的那口，似乎都没这问题。其他的人也都凑过来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 这种是不是借风水啊？我看人家小说里写，有块地，风水太好，但已经埋了人了，又不好挪动。后来者想借这风水啊，就会把自己的墓造在先头那个墓的上方，压住它。 这也叫风水好？四面都是山头，中间一块洼地，待久了我都嫌压抑。 你们觉不觉得这事儿，哎呀，要不然咱们撂手吧，万一挖出什么邪门的玩意儿。 一时间各种声音都往孟千姿耳朵里灌，他皱着眉头没说话。 不大可能是借风水，因为两口棺材的用料和形制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像是同一批制作出来的，粗糙的一无二致。还要继续挖吗？ 他想起这一路的辛苦，一根一根线头的捋，好不容易才捋到这儿，这个时候怎么能放弃呢？ 妈的，继续挖，再拿香。 他照例带着人持香三鞠躬，这一次也不啰嗦那么多场面话了，只说了一句： 两位做邻居习惯了，要签一起签，大不了原样回填，再给两位赔上个十年八年的香火钱。 插完香头，他把陆三明叫过来， 拨两个人过去专门看守挖出来的棺材。 哎，好嘞。 挖出一半棺材的这干人又重新下坑，只是这一次干劲儿没有先前那么足了，都挖得很沉默。一时间场子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和铲尖压进密实土中的轻响。江炼往场子外围走了几步，把刚刚发生的事儿向神棍说了。要说神棍对各类玄异的传说典故那是如数家珍，但对于丧葬礼仪什么的就有点一头雾水了。他没听说过这种棺下还有棺的情形，至于这棺材是什么年代的他也没有头绪。 原始氏族时期是墓葬坑，就是一个氏族的男女都往一个大坑里填，但到皇帝的时候就已经有棺椁了，所以地下发现一口棺材还真不好说是什么时候的。你走近点去看看，看看棺材上有没有什么雕花啊、涂漆啊什么的。 你死了这条心吧，第二口棺材虽然还没有出土，但目测和第一口差不多，都很粗糙，别说雕个花刻个字了，连边儿都没抱平呢。 再等了会儿，第二口棺材也挖出来了，坑已经有一人身，抬是抬不出来了，一干人只好接麻绳悬吊出来。 来来来啊，绑好了，一起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， 山户们又抬又顶又拽又喊耗子，这才把棺材给弄上来，然后非但恭敬甚至是有点畏惧的把这棺材和上一口并排停放。两口棺材黑压压地杵在那儿，看得人极其滞闷。第二波人中场休息，第一波人又下了坑，看了眼时间，都快午夜了。孟千姿后背泛起阴凉，不觉咬住了下唇。江炼过来，给他递了瓶拧开的矿泉水，但没说什么。他知道，孟千姿已经有压力了，此行最好能挖出来点什么。若是最后以连挖两口棺材收场，势必大跌脸面。坑下的人已经没法把挖出的土给甩飞上来了，坑沿站了一圈人， 用麻绳和帆布结成简单的吊带，把一堆堆的土给吊上来。孟千姿一仰头，咕嘟喝下大半瓶水，微凉的水顺过喉管进了肚腹，给他郁结的内火降了点温。喝完了，他用手把瓶子上半截捏得哗啦响。 哼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有本事再给我挖出一口棺材来。 江恋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儿。 段太婆造反过五百弄香之后，曾经几度玩失踪，他结识了阎罗，又调了凤凰山的山谱，肯定也来过这儿。有阎罗提供的线索，他不难发现凤凰右眼。你说他当时挖过这儿吗？嗯，应该没有，这儿不像是被挖过的样子。 不一定，挖过的土和没挖过的土短时间内是能够看出差别的。但你别忘了，我段太婆即便挖过也是在40多年前。40多年了，雨打风吹，水浸虫钻的，哪能看得出来挖没挖过？而且如果是我段太婆挖，一定会回填的相当完好，这是山鬼的规矩。 话音刚落，坑下传来貔貅近乎崩溃的叫嚷声。 孟小姐，又是一口棺材啊，第三口了。 又来一口，这是要叠罗汉吗？ 他走到坑沿去看，这坑已经2米来深了，坑底露出一口棺材的盖面来。从那色泽和材质来看，和前两口还是一样的。孟千姿心头掠过一丝冲动， 要不干脆把这些棺材都起了盖，看看里头到底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玩这套把戏。哎呀，罢了，挖人坟茔已经是失德了，起人棺盖就更过分了，好比私闯民宅还剥人衣服，实在开不了这个口。 坑下的山户差不多已经放弃了，虽说体力尚存，但心里那道线都崩了。一干人或倚臂而立，或一屁股坐倒在地，但都不约而同把脸朝着孟千姿，脸上是同一询问。貔貅替大家问出来， 还继续挖吗？孟小姐，要是这样一口口棺材挖下去，挖到天亮也挖不完呀。 神棍在那头听说又挖出了一口，也是半天无语，末了问江恋， 那你看那情形还能继续挖吗？ 山户们开始有情绪了，不过要是千姿强硬要求，应该还能继续挖。 三口棺材这么直上直下一字排开，这个不像是任何丧葬仪式，倒像是有点故意的，这有点邪术的感觉。哎，我也说不准棺材的数量到底有多少，但是古代有种说法叫三三不尽，表面上看呢说是一除三永远除不尽，其实是暗合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的意思，三就代表了无穷无尽。如果说真的有某种术法以三口棺材代表无数口，但这第三口应该就是最后一口了。不过我只是猜测啊，不敢做定论，要么你跟孟小姐说说，再坚持一下。 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不继续太可惜了，功亏一篑。我跟千姿说说看吧，实在不行让山户休息，我再往下挖。 也加我一个，我也去。 江恋笑了笑，收好步话机，抬头看时，估计边上的山户已经揣摩出孟千姿不会轻言放弃了，又在递头香给他。这次他连接都不接了，厉声说了句， 事不过三，我倒要看看这坡地里还能耍出什么玄虚，给我再挖。陆三明，你下，把挖不动的人给换上来，你也挖不动了，我替你。 陆三明听他语意坚决，哪会有二话，抓了把铁锨就下去了。江恋觉得自己也该带个头，从地上捡了把备用的，也下坑了。众人一看，就差大佬亲自撸袖子上阵了， 这是要动真格了。当下不再墨迹，又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。很快又到了起棺的时候，一般的做法是一铲自棺底沿边处铲入，使得棺材彻底松动，但一铲子下去居然发出了刺耳的铿锵之声。江恋觉得奇怪，蹲下身子，伸手拂开浮土，只觉得入手冰凉。而对面那几个人已然看出了端倪，惊愕之下说话都结巴了。 怎么会有青铜啊？ 怎么会有青铜啊？这是铜？青铜吗？浇铸的？ 铜？ 是青铜？怎么会有青铜？ 是青铜。 这口棺材左右前后及上面都还是正常的，唯有下底面是看不到的，因为完全被青铜给焊住了，感觉上像是这棺材跌入了不深的铜水之中，铜水迅速凝结，于是把下底面给焊死了。 江恋沉吟的时候，边上的人已经把浮土都给清开了，真是铜，青铜盖子。能听到铲尖刮擦青铜面产生的刺耳声响，还有人兴奋地在青铜盖上跺脚，发出厚重而沉闷的声响。 终于挖出东西来了，还好这坚持没白费。 别说话，都别说话。 这一路行来，江恋从来没有过声色俱厉的时候。众人一怔，旋即噤声，一半是被江恋吼的，一半是自己也察觉出异样来了。有隐隐的穿行般的刮擦声自脚下传来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让人觉得整个地块都被带出了微弱的颤动。这下头有东西，这东西一定不是凤凰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